that is tonight I'll make this all worthwhile This passion I'm thinking about you day and night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here Staring at your face forever I never lie I make you marvel by my side I'm enchanted by your wonder Looking straight at my engine Ignite this fire inside, yeah Awoke in my heart, awoke in my heart Awoke in my heart, awoke in my heart, yeah Baby, baby Crazy, crazy, crazy, yeah, yeah Awoke in my heart, awoke in my heart Awoke in my heart, awoke in my heart, yeah Breaking down, we're starting fading at your throat.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Yeah. Breaking down, we wanna get so comfortable. Breaking down, rest on me, you're viable. Wow, wow, wow. So take me down. Have a good night, yeah. So baby 刚才听到是本周第八名小鬼 Goodnight， 在之前提到的90后歌手当中99年出生的小鬼是年龄最小的，而刚才这首 Goodnight 也是目前在榜90后当中唯一的一首冠军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四号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11位少女，9位90后，2位00后，最大的年龄是91年的 Yummy， 年龄最小的是01年出生的段奥娟，就来听这首卡路里。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点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我，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万人迷。 是来自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在下个小时歌手赖伟峰将会做客中歌榜，我们稍后见。 这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吃草吃成沙拉精，天生丽质难自弃，可惜至少我都不腻。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燃烧我的卡路里。 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 80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坐在我对面的就是好久不见的赖伟峰，我们掌声欢迎。 耿化姐你好，各位好，我是赖伟峰。 虽然说啊，伟峰已经快两年没有发片了，但其实在我们的中歌榜的出镜率上还是很高的 啊。是的， 像同门的朱新东、 BBF、 BBT 还有像孙子涵，对对对，他们上榜新歌当中，不论是创作人还是制作人当中，都可以看到你的名字哈。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一直都他们算是我的师兄弟了，很多他们的歌我都是参与到直接的制作，就包括有一些就是选歌方面也会帮他们一些忙吧，所以算是他们的制作人这样子。 嗯， 对对对， 这一次带来全新专辑叫做特别好。 是。 其实在专辑当中我还特别注意到特别好这首歌里面歌词的部分有一点点正话反说的味道。 因为我觉得就以前不是老唱情歌嘛，就情歌感觉都是那种受伤的那一方，然后这次其实可能我是想换一个态度， 更霸气了， 稍微抱怨一下下这样的感觉。因为而且这次的特别好这个专辑也是有一点复古，有一点雅痞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不能太严肃，对待这个感情歌这个方面。 好，那我们先来听这样的一首来自于专辑的同名主打《特别好》。 你牵着我，自带耳朵，惹人回头，赞不绝口的拥有你的。气质优秀，冷静成熟，哦，别人女朋友该有的一样你都没有，哦哦，你真的特别好，不化浓妆的时候特别好，不刷心机的时候特别好， 过去一年赖伟峰参加了像电视节目，包括帮他人制作专辑，还有各类演出活动，可以说是事务繁忙，所以这张专辑是在怎样的时间的分配当中诞生的？ 这张专辑其实是有两年时间，就是可能这确实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制作案，我也需要参与到当中去，但其实这个不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十年来的一个算是一个总结吧，这样特别好的专辑，所以我想多花一点时间去找那个我觉得现在特别好的自己，越接近的越好，所以也刚刚好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是到今天就发行专辑这样子，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对对，特别好。 其实就像是赖伟峰自己说到的一样，这张专辑复古还有压痞的这样的一些元素，然后呢其实态度上不像以前那样的更过于一本正经和忧伤， 对对对， 现在反而有一种可以用一种怎么讲，就是调侃的语气， 对对对， 其实呢这也是一种心理更强大的一种一种外在的一种表现了哈， 算是算是， 对 是， 不论是像之前的最差不过是孤独，一日七诗，还是男朋女友，其实都是苦情歌的一种延续， 嗯、是 但是到了这样一张特别好，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复古情怀， 嗯， 很多歌曲的乐器的应用、音色选择都可以让大家很容易联想到老歌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这也算是你自己属于80年代的这个情怀吗？ 对，因为我首先就是出生在那个年代，那小时候就是受到我爸爸的各种影响，因为我爸爸就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他会自己在家各种唱歌这样，然后那时候就会根深蒂固地进入到我的内心里面。其实这想做这些复古的这件事情，是我其实从我的第二张专辑，可能我就在想这个事情，但是那时候不算特别好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还不能把握得更好，就觉得这个自己从制作上啊，从一些理念上的东西，但是到了现在，就包括这次的专辑有很多，我从造型、服装，到颜色，其实公司给了我很大的空间。这次我觉得是我完成度、独立完成度最高的一张专辑。 冷风瑟瑟的街，有人在等着谁？不准备打烊的店，里面住着谁？楼上一夜不关的灯，应该是为了准备谁的不归？路边摊的最后一位，又在品尝着什么滋味？这个世界深夜的样子，是另一个自己的样子，在沉默中各自放肆。此刻的表情我不必可知，这个世界深夜的样子，是最喜欢自己的样子，没有白天的不真实。终于看清楚镜子里的自己，是自己。耳机里放的歌不再那么浮夸，隔壁吵闹的房间没有了对话，楼下经历坐着的他还想独自在这里放空一下，害怕打开车门以后要若无其事笑着回家。这个世界深夜的样子，是另一个自己的样子，在沉默中各自放肆。此刻的表情我不必可知，这个世界深夜的样子，是最喜欢自己的样子，没有白天的不真实。终于看清楚镜子里的自己。深夜的 在沉默中各自反思，此刻的表情我不必克制，这个世界深夜的样子是最喜欢自己的样子，没有白天的不真实，终于看清楚镜子里的自己，是自己。 很开心今天做客中歌榜的是赖伟峰。上一张专辑到现在两年时间过去了，这一次带来专辑特别好，这是属于赖伟峰的一句口头禅。 嗯，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哈。 嗯， 就是对待很多事情不会去那么的去较真儿，然后是以一种更积极和更阳光的心态去面 对。是，你的心态其实相对会轻松一些，就不用每天都就所有事情都这么计较或者纠结吧。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我自己生活的一个态度。 我知道赖伟峰做制作人的时候对这个品质要求特别严格，所以经常可能会推翻重来，然后要熬夜呀，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些工作。我不知道现在你这个状态松弛下来，身边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反馈呢？ 对于音乐的这样的要求，因为我不是那种技术，就是要求技术流的那种派系，因为我是很喜欢做减法，就是化繁为简。因为我觉得其实厉害的音乐，在我的认为来说，是你可能一把吉他一个钢琴你就足够能够表达出这样子的情绪。 嗯， 就像我这些其实复古的歌一样，我里面的东西永远不能太多。 对， 可能我不能加超过十个乐器以上，我来呈现这首歌。所以从说我严格，我觉得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要求高吧，就是我需要很简单的去一个方法去表现音乐。这其实可能也算是比较难的一个。 其实我很喜欢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安。特别喜欢。对，我觉得这首歌听上去让人内心特别的安静和宁静。 这首歌其实是我专辑里面算比较早完成的一首作品。那当时我自己心里想啊，我想做一首类似 Yesterday Once More 这样子的感觉的歌，但是呢写着写着可能就不是那么类似啊。然后所以我这首歌也是用了最简单的方法，可能里面我真的没有几个乐器，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听到里面就表达这种情绪吧，能够安静下来的一个感觉。 安，为什么那天你伸出了手，我不懂怎么牵。安，为什么那天没敢说的话还停留在嘴边。安，给不起灿烂就各自孤单，谁红了双眼。安，说不出晚安只好说再见，我一整夜未眠。呼，呼，呼，呼，安，如果再遇见最好的我们会不会相恋。安，如果再相恋现在的我们该怎么永远。安，有一些亏欠躲得起屋檐却经不起雨点。安，有一些遗憾经得起誓言却经 经不起时间。 这张专辑特别好，当中其实有不少的分手情歌，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安，它也是一首分手情歌，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偏偏，它的前奏一出来就是特别那个鼓的那个重拍那一下，就会马上会回到以前听卡带的那个时代了。 对对对对，这首歌我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从第二张专辑就开始在想这个事情，因为要找到八九十年代那样子的钢琴的音色，我们说合成器的音色很困难，那在这个事情上我确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一些积累，做一些就是我平常听的歌也会收集一些三十年以前左右的一些歌去听，去参考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这算是对我八十年代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一个 情节，一个 情节，因为那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年，对我来说，因为那个年代我们看的所有的电影，我们听到所有的音乐的声音跟画面，它都有一个独特的颜色跟质感， 对， 是无法代替。就跟你拍照片，你用那个叫胶片，跟数字拍出来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就是终于在这一张特别好里面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所以我也觉得其实这也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让你瞬间就是感觉要穿过时空隧道，回到你童年的那个时候。 是啊， 就是那是一个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然后可以完完全全做自己，特别好的一个感受了。 对，最开心的年代。 好，在上半段我们就来听这首偏偏，广告转身回来我们继续和赖伟峰聊他的这张专辑特别好，我们稍后见。 或许一抬头我们会再见，可你偏偏失去勇气，有种像你的声音特别吵，失去的心情来得静悄悄，有个原地不动等待的人，可你偏偏已不再需要，忘不了你偏偏我还 love you so， 不能原谅自己当初 let you go， 是我的错不应该再 make you cry， 被我伤害你偏偏不 tell me why， 忘不了你偏偏你已 go away， 来不及再问你一句 could you stay，在我心手 deep inside， 当我想好了未来，偏偏你已不在。Oh yeah， Oh yeah， Oh yeah， 有一种个性叫做合不来，有一种误会叫不懂坦白，有很多内心要讲给你听，可你偏偏把手放开。如果我是流水落花，是你，你追我感觉还是来不及。在这仅有一个你的世界，偏偏要相遇然后分离。忘不了你，偏偏我还 love you so， 不能原谅自己当初 let you go。应该再 make you cry， 被我伤害你偏偏

走，见我年幼时候带你小手，多自由，对我微笑点头。我肮脏的不敢伸出手，请回答我的摩天。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这一时段的 Sam 赖伟峰继续做客中歌榜，我们掌声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赖伟峰。 这一次带来专辑特别好， 嗯， 而且我这一次看到赖伟峰的感觉也是特别好 啊。真的吗？ 就是你整个的，也许是头发换了颜色，换了发型，然后 不再戴帽子， 不再戴帽子，然后整个人感觉就是 自然了， 松弛了很多，可以这么说。 是的， 以前感觉好像还是有点制作人那个气派在身上哈， 所以我也觉得现在也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时候吧，就是包括就是之前也经常有说到，我觉得一万小时定律，就是确实我在做音乐这个时间也有十几年的时间，可能就是现在是我自己觉得最轻松最游刃有余的时候吧。 突破了一万个小时，然后你就马上可能到达另外一个境界。 对对对，是是是， 他的这个束缚和很多东西他会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嗯， 所以就是武功精进到了另外一个 还需要 不断的 update 啊。说到十年、十多年的音乐总结，其实最早无极生的组合，然后后来来北京， 对， 单飞。其实来北京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也就是无极生的时候，就是2006年的时候。 2006年， 对对对，十几年了。 十几年、啊、所以在北京待了十几年，对你来说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其实确实收获很多了、就因为当时来的时候有过瓶颈期，我觉得自己也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无论从制作能力、创作能力，包括自己的方向，还是很在萌芽或者在很模糊的时候，有想过放弃或者怎么样，确实有。但是就时间确实会证明很多事情，就是我确实喜欢上、爱上了这个，就是不让说幕后吧，就是音乐制作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好过多了。 又到凌晨睡不着，情绪很低潮，工作连续的迟到，咖啡没料少，没洗澡的第五天，没有人知道悲愤守候的假笑，没有人看到烦了，十遍朋友圈全是自拍，熬了一宿看一场重播比赛。数的苦头什么都没有，性格天真又害羞，没几个朋友炫耀，有过的成就吹巨大的牛，喝了几杯假的酒，忘记了所有，每年总会有一天老了一岁，烦恼总在心里面堆了一堆。说的苦头什么都没有，性格天真又害羞，没几个朋友炫耀，有过的成就吹巨大的牛，喝了几杯假的酒，忘记了所有，每年总会有一天老了一岁，烦恼总在心里面堆了一堆。是人是狗？ 界。 嗯，在赖伟峰的歌曲当中，中速和慢速的歌曲偏多，似乎没有很多很快乐的歌。 嗯哼。 不过呢，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高兴》，看到歌名的时候觉得，哎，这首歌也许是高兴的歌，可是听到之后呢，会觉得哦，有一点被虚晃一枪哈，因为歌词当中这样写到：高高兴兴的被甩，高高兴兴的被人取代。 嗯。 有一点儿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感觉。是否你也和薛之谦一样？高兴的事不用纪念，只有悲伤的爱情才适合写在歌曲当中呢。 我确实是觉得高兴的事情啊比较容易遗忘。 嗯， 悲伤的事情人家就别人，我觉得所有人都会比较容易记住，这是一个定律。我觉得然后这首高兴吧不能说被骗，我觉得是言不由衷吧。 嗯， 因为我觉得生活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被领导去教训呢，那有很多事情你也是只能高高兴兴的去接受嘛。 嗯嗯。 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表达生活中很多的言不由衷的事情，总比以前这样哭哭啼啼的这种态度更好一点。 所以还是被我一眼看穿了。我当时在听你的专辑的时候，就觉得透露出一点点小越南的气质，这是我之前在你专辑当中没有捕捉到的。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到现在这个年纪啊，对生活的一些看法不太一样。就以前可能在情歌啊或者这些东西都是相对在浅一点点，那现在我觉得可以再深入一点，到人的生活里面去这样子。 高高兴兴的委婉，高高兴兴的习惯，高高兴兴的被人为难，高高兴兴的承担，高高兴兴的硬扛，高高兴兴的被人背叛。高高兴兴把苦说完，一口把烟抽光，高高兴兴享受失望。高高兴兴的失败，高高兴兴的重来，高高兴兴的被人淘汰，高高兴兴的深爱，高高兴兴的被甩，高高兴兴的被人取代。 我们继续来听《特别好》这张专辑当中，应该算是专辑里最素颜的一首歌，只用到了吉他、贝斯、鼓三大件啊。这首歌也像是安的延续，讲述分手之后依然无法自拔的两个人的日常生活，就叫做日常。 是的，这首歌其实是我自己内心的主打之一， 内心主打之一。 对，我最比较喜欢的 Top Three 吧，就是这专辑里面，因为。这首歌其实写的就是当你在很想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他会变成你所有的生活。你在开罐头的时候你都能想到他，你看到堆在家里的衣服的时候你也能想到他，就是一个很日常的状态。而且这首歌是最素颜的一首，我只录了两次，两遍。 两遍吧，对，然后就整个歌就这么成型，这么出来了，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呈现。 忘记洗的衣服就像一堆，我自己躺在每一个角落不规则的回忆，日常的日常是想你，拧不开的罐头就像思绪，舍不得丢掉却无能为力去掏空没你的日常，是惶恐留给我最甜的最苦的是你，最坏的是你，留给我最容易铭记的时刻是你，没你的日常全是你。这就像感情怪自己用完一辈子的努力还是来不及，日常的日常是等你，不够的早晨就像心情不愉快，每天都按时睡不着，因为你不在，没你的日常很黑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赖伟峰新专辑特别好当中这首日常，这首歌也是专辑当中录制次数 最少 的，仅两遍就完成了。其实呢赖伟峰也说到了自己心目当中专辑的 top 3当中有一首是这首日常， 是的。 那另外的两首歌 另外两首我其实刚刚我们都有介绍到了，特别好看， 肯定有。 安是第一个发出来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对 ，Top One 嘛， 还有特别好，确实是， 还有特别好。 专辑结尾曲是 comedy rap 混搭 reggae 元素的《我谢谢你》啊，这首歌也在我们榜单上出现过。其实当时赖伟峰出道的时候就是以嘻哈风格为主的，所以听到这首歌其实内心还挺快乐的，因为当中还有一些广东话的发音的音。 对，而且这首歌其实不是我创作的，是我挑了一首我很喜欢的 demo， 然后找了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写这首歌的人去写的，因为我比较想用一种自己不一样的角度去表述我以前经常去做的 rap 的这个事情，因为状态已经不一样了，跟我刚刚出来无极生什么的这个时候的说唱的态度，可能那时候更年少气盛一点，现在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就是生活，它就像刚刚这个标题所说的这个 comedy rap， 它是一个很轻松很诙谐的一个东西。 听到了赖伟峰的这张专辑，特别好， 特别好，特别好。 我也觉得，其实这要是成为一个人人的口头禅，那我们该 多好呀， 多好呀，对，是不是？因为大家都会，不管什么事情都是特别好， 心态很好， 大家心情都很好。 对啊，是，希望大家都特别好吧。 我也非常期待哈，在你繁忙的制作工作当中，还是要抽出时间来发专辑。 会的。 然后我们还有机会可以， 一定会， 对，多见面聊一聊， 一定会， 这种状态特别好。今天非常感谢赖伟峰带着全新专辑特别好做客中歌榜，那我们下次再会了， 下次再见， 拜拜。 要靠自己 bang， 装假装傻装老大，打假打岔搞灭，满大街风格抢得咬人，谁都不怕，但我不吃狗肉，拿大狗棒全雷打，要与人都其乐无穷，谢谢你们让我越挫越勇，知道你我境界不同，谢谢你们让我自我很重。像大猩猩子拇指腹，一切束缚我的指度，远读复述不能没嫉妒，我骄傲的是你所嫉妒，琴棋书画不在话下，现在问题全部解决，慢慢醒醒，日进斗金，现在答案变得戏谑，由于人都起了无穷，多着累得让我越挫越勇，知道你我境界不同，多谢累赘让我自尊很重。Try me. Thank you. Thank you.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